星球，发呆的你，害羞的你，拉裙子遮住脸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很简单，并不常联络。我记得昨天的你，仿佛还等我在路口。星球，念我的你，疼我的你，没人像你对我没保留。有没有我一样的感受？想念但不必常见面。我还记得当年的你，仿佛一拐弯会碰头。时间的浪花，永远的输家。 2010年的青梅竹马，你还记得他的第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吗？这首歌呢，词曲是张杰同届的快男路虎。当时呢，据说很多人想买这首歌，但是路虎呢一直不舍得给，直到遇到张杰，他才觉得找对了人。那这首歌呢，混到了中国风、a cappella 等等元素啊，唱的是月下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来听一下中国榜，张杰在这里的第一首年度金曲，2009年穿越三部曲当中的《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

穿越人海，来自张杰2009年穿越三部曲。凭借这张唱片，他第一次拿到中国网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2008年，他也获得了这个奖项的提名。眼看孙楠拿奖，自己暗暗发誓要更加的努力。我记得当时典礼过后，孙楠还特别安慰鼓励啊这位后辈。2009年之后呢，张杰事业步入快速上升期，之后连续4年获得了我们的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2011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这是王力宏特别为新婚的张杰创作的一首《第一夫人》啊。稍后我们还会听到他的《秋天的童话》。 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想念最大，最重要的话。

swear to God I'd never let go. Won't let go. I'll protect you, I'll be your shield. Through the war and the battles, I'll be there. You take away all my worst nightmares and fantasize all about when you are here. Anticipate holding you through the night. I'll cherish you, cuddle in my arms, imagining all the loving things I'll say. Can't wait to see my precious. I swear to God I'd never let go. Won't let go. The meaning of life, oh, I can't wait for God to reveal you. So beautiful, I cannot wait to let. 还蛮特别的啊，他写给他的双胞胎女儿的 Precious， 来自张杰。那张杰呢，现在他在歌坛的 level 呢，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相当的敬业，而且他有鲜明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属性，让他一步步完成自我的超越啊。进入到今年，他不失时机抓住啊网综这个 IP， 在创造101这档女团成长节目当中担任音乐导师，也吸睛不少。我们来听一下张杰的最新单曲，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主题曲《如歌》。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待我去笑笑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把，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